法律对公平冇一个明确定义啦。你无知呢你就唔好话冇。我觉得你东方成个编辑部呢都系冇乜存在必要嘅。 唔使㗎你外判咗佢 最有。 需要外判咗佢最有经济。 你俾我哋俾理论我评做。啊我哋同你写。 啊写得好嘅逻辑好好多。我哋每个理据会好好多㗎唔好似你啲咁贵嘅写得。噏得出嚟噏啦。死啦佢。即系你。 咩死啊食屎啊你。係咁啊。